影機陳浩生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咧我哋就講一部好賣座嘅電影啊，就係、是《數碼暴龍》， 嗯， 亦都加埋咧就係、是、鬼船啦， 啊，鬼船馬里奧， 係啊，不過即係未講之前咧，有一個特別嘅，即係幾特別嘅事情咧，就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嘅， 啊， 就上個禮拜我哋做嗰個《火的二人》咧， 係。 就破咗我哋有史以嚟咧，我哋呢個 share 個節目 share 嘅數目， 哇咁犀利， 要成有百幾個 share， 我你點解釋呢個現象咧？嗱，套片好似都唔係叫做認真買咗噶， 嗯哼，話題作啦，呢個係咁啊，同埋高質啦， 啊， 咁我諗其實好關鍵嘅因為我都有幾個電影節目嘅， 嗯， 咁啊，你會發覺咧就係影碟情報室咧，咁嗰啲聽眾朋友咧。都比較上即係唔同一啲嘅， 嗯， 我諗佢咧即係都想啊台長你講啲高，即係揾啲高質嗰啲，你知你未到睇， 唔係我唔係而家好少睇戲添。 咁你睇嘅時候咧，都會揾到個 point 去講咁嗰時候你就會啫。咁呢啲我係熟啊，咁我知。咁啊，所以好多時咧，咁啊當你一講嘅時候咧，我諗好多聽眾朋友聽嗰時候咧，都想聽。用你的個角度是怎樣樣，咁嚟去講出嚟嘅。咁的而且確咧，我覺得如果講《火的二人》咧，其實我都有留心大部分啲影評朋友咧，佢嘅嗰個講法咧，咁啊，但係你都會睇到有種世代分歧嘅，嚇，咁啊。咁啊，嗰個可能佢會可能淨係專注裡面咧嗰個戲嘅，就咁個表面講嘅嗰個世界，咁啊。有時咧，即如果你用宏觀過嚟講，其實嗰個我唔係強項嚟嘅，啊，你又都啱啊，你都學院嘅啦，你都係學院派，咁啊，即係有啲前文後理咧，即係令到即係大家明白嗰個電影點解會出到嚟嗰度咧，就唔係就咁油油污一部消費電影咁樣掉上嚟嘅，啊，咁啊想聽多啲 information 咧，就有嗰種情報味啊出到嚟啊嘛，嗱，我係咁樣諗法啦，都唔真 係。係，但係就即係我有個懷疑，咪因為三級片嘅問題啦。 咁呢個都係原因之一啦。 咁如果三級片，我哋下個禮拜就講俄羅斯嗰套喎， 即係咁咪試下咯，睇下又會唔會更上一層樓？因為最主要俄羅斯呢一類嘅電影咧，即係色情，佢其實係將情色電影咧轉係色情化。即係有個改變嘅，啊，咁樣就我諗《火的二人》就唔使咁多講嘅，大家睇都已經有啲同嗰個叫粉紅色電影啊、情色電影嗰啲日本嘅嗰個咧，最唔同咧，佢有啲硬嘢，又唔係話佢一定要搞真搞咁至得咁樣嘅，咁樣俄羅斯嗰部咧《飢餓人妻》都有依種即係叫進化嘅，嗰個係嘅。 其實俄羅斯電影係相當之另類嘅， 嚇， 即係好個爆炸力相當之強嘅。 啊，佢色情電影我係比較少睇，我諗佢都係會有嘅。但係佢裡面掂嗰個慾念啊嗰啲咧，就算咧即係 Tarkovsky 咧嗰時有一部咧，我睇嗰度好勁嘅，有成幾百個嗰啲人裸體咧，喺個海喺個溪嗰度咧衝落去嘅。嗰度叫做安德魯咩？講個畫家嗰、那個，哇！嗰、那個咁佢裡面咧就同嗰個呢啲叫異教徒啊，一個女人唔著衫嘅，就同嗰個教徒咧喺度講乜嘢叫做人性啊，乜嘢叫做愛咧？哇！嗰場好經典嘅。咁當然咧，嗰度唔係一部色情片嚟，但係你會睇到佢啲鏡頭嗰個效果咧，震撼得好緊要。 嗯， 咁我覺得而家咧就是、日本片咧，即係佢不嬲係有呢、這、一個即係譬如講情慾、講性咧，喺亞洲嚟講咧，佢有一個特別嘅角度。咁有個特別嘅角度咧，其實佢變成咗一種叫文國粹嚟嘅。 嗯， 嚇，因為佢講得好深入，同埋就即係同我即係可能大陸嘅，即係我哋嗰叫大陸文化嘅嗰種咧，譬如儒學或者倫理嗰種咧，有少少唔同。但佢哋又認識喎，啊，認識呢個大陸文化，咁啊做好多對比， 係， 啊好睇就係咁樣樣。 嗱，事實上咧，就日本片喺近呢幾年咧，就嗰個上座率相當之高， 係， 我諗哇，呢個月啊犀利啦，多啦多啦雲啊！ 香港得咗嘅，我覺得而家佢再進一步，因為我諗最關鍵咧就你整體嚟講咧，三億一之後咧，佢哋諗即係揾到個生命嘅主要價值嘅， 嗯。 即係以前咧，咁佢對於嗰個生死嗰樣嘢咧就好櫻花，即係有咗好櫻花嘅嗰種現象。 咁但係咁佢而家咧，你會睇到三一一之後咧，佢有另一種自強嘅方式嘅，就佢揾自己嘅進化。 係啊，咁我哋今日講呢個數碼暴龍咧，事實上係近排就係一個，我唔知佢叫唔叫爆冷啦，就個票房已經去到成千萬嘅啦。 係犀利啊！ 好犀利。咁但係咧，就喺我入場嗰時更加吸引我咧，就係阿基拉啦，就6月25日上。係 等咗佢好耐㗎啦。 係啊，幾真係上到啦，咁啊一定捧場啊！呢套就啊。咁就至於數碼暴龍咧，就即係事實上我講又唔係太適當嘅，因為即係我對呢種咁嘅動畫文化係動畫文化咧，就唔係太熟悉嘅。咁但係既然係一個賣即係相當之賣座嘅電影咧，我哋覺得都要喺度講講啦。咁你覺得呢部電影喺香港點解會即係甚至喺日本都係啦，都係相當之賣座啦。咁香港係嗰個 fans 咧，我入場嗰陣時咧就。咦奇怪，我波係後生喎，因為呢個數碼暴龍都好耐嘅啦嘛。 你話頗為後生咧，都唔係咁後生嘅，因為咧佢數碼暴龍咧開始嘅時候咧，佢嗰個對象咧，真係啲嘅好似嗰個 Pokemon 啊，即係嗰種咁嘅叫做係三歲至七歲，或者十一歲，咁嗰啲叫做係兒童向嘅嗰種動畫嚟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咧，佢已經係喺80年代、90年代咧，都已經即係一直咧，即係好養到一班擁趸啊。咁而且咁，你會睇到咧，佢依部戲咧，今次個劇場版咧更加明顯咧，你會睇到啲主角全部大個仔曬嘅。以前咧都係一個叫兒童嚟嘅，而家咧就係都係少年啦。同埋今次咧呢個咧就有種告別篇嘅嗰種味道，就係咧即係講佢哋咧就大個咧就。無論點都好咧，都已經係接近嗰個叫大學畢業，要做即係要出去打工自立嘅一個時刻嚟嘅咁啊。咁啊，所以成個古仔咧，我諗對於數碼暴龍嗰啲 fans 咧，就唔同你就咁睇劇場版啊，或者其他嗰啲咧，就有一個特定嘅，好似叮當咁樣咧，嗰個時間係唔會變噶嘛，永遠都係兒童嚟噶嘛。咁佢依個數碼暴龍咧，尤其是呢一集咧，佢好明顯咧，佢想講一樣嘢咧。我想多數咧都係因為佢依個2019、2020嗰時嘅拍攝咧，就係咧有一種叫告別一個年代嘅嗰個意圖嘅。咁啊，佢都係屬於嗰個叫平成動畫咧一個經典作之一嚟嘅啦。咁啊，而家令和時期已經嚟嘅。咁啊，你會睇到日本佢哋會對嗰啲動畫咧，佢都會對於年代同埋佢嗰個叫做係唔同嘅年號，對佢哋都有個特別嘅意義喺度嚟嘅。 頭先你提到一個即係世代嘅分別啦，譬如話今年係令和啦，咁但係之前係同埋呢個 平成 啊，同埋 再早啲咧就係超和啦。 超和嘅時候，佢究竟兩代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動畫分別喺邊度咧？ 好明顯嘅大分別嘅，但係唔係我話明顯分別都係超和同埋平成啊。因為你會睇到咧，令和咧啱啱而家都係第一年啊嘛，佢未有佢自己嘅嗰個品牌，有都係啱啱開始嘅啫嚇。咁但係你會發覺咧，就有好多其實就有好多嘢咧。你而家你睇起上嚟嗰陣咧，就係平成佢最特別咧，有好多人都話佢冇乜性格啊，喺開頭嗰時，因為佢承繼緊好多都係超和時期嘅嗰啲裡面嘅形狀嚟嘅，譬如你鐵腕阿童木，或者係機動戰士咁樣，或者係三一萬能俠，你發覺到今時今日咧都仲係好得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嗰時嗰種叫做係草創期嘅嗰啲動畫嚟嘅，咁但係平成佢有個好處咧，就係話佢去到一個咧，即係就冇超和咁激嘅嗰個年代，咁啊同埋平成天王咧，你都睇到佢話，佢喺我嗰個在任嘅嗰期間咧。就最好咧，就乜嘢都冇變啊，最好噶啦嚇，令到咧嗰個叫順利過渡，同埋佢最難得咧，佢就係喺嗰個叫30年期間嗰時候咧，咁佢自己都自然俾第二個接班人啦，令和嘅時期要嚟啦，咁樣喺啲30年裏面嗰度咧，你睇到咧佢第一咧就好多一啲叫做日本嘅文化，就一啲叫順利嘅過渡嚇，而且咧佢解決咗咧即係日本咧嘅嗰個叫泡沫經濟之後咧，其實個社會咧就應該。會諗得好緊要嘅嘛，好多地方都應該會好大嘅改變。你會發覺咧，佢其實就未解決到個問題嘅。咁我諗呢啲，如果你係即係用財經角度咧，都明白到嘅。佢未解決到個問題， 但他呢就順利呢令到整個社會呢沒有因此呢而一個叫很大的那種叫做是冧曬。咁啊，當然啦，咁佢裏面有好多嗰啲叫做消費文化享樂享樂嘅世界咧，都要變啦。譬如我哋以前睇，如果你係喺八十年代嗰陣時，即係都仍然咧，即係叫話超和嘅嗰時期咧，有去過日本咧，佢嗰啲咩東京街頭啊、竹枝子族啊，即係嗰啲每逢星期日啦，大家一齊好似搞節日啊、跳舞啊，屬於年青人嘅世界咧，而家就冇咗嘅。同埋而家你會發覺咧。在平成嗰時候，都啲細路仔咧，其實都有樣嘢，就都係窮嘅，就唔係超和學運嗰個時期咧，嗰啲大壓力啊，嗰啲大公司咧就將啲僆仔列入黑名單，就佢哋揾唔到工作，唔係嗰種，而係佢真係冇工作，係啦，即係平成嗰時啊，真係冇工作，同埋係成個嗰個世界咧就開始轉變啊，就變去一種叫做係成個世界咧嗱呢部戲咧就最表現到出嚟。整個世界咧，即係嗰個電子科技咧，就去數碼化嗰個時期啦。啊，咁啊，所以佢裡面咧呢一個戲咧，尤其是劇場版今次呢個咧，點解會咁得咧？即係你就算唔係數碼暴龍嘅嗰啲 fans 咧，你睇咧都覺得好有意思，又有我頭先講到嘅嗰、那個即係嗰個現象出嚟嘅。啊，你會雖然睇到佢咧就唔係一般嘅嗰啲叫做係呢啲叫少年電影咁嚟發展，咁而且咧。你會發覺咧，如果你係大人，你唔係屬於個時代咧，你都要睇呢啲戲咧。點解咧？你如果你想認識少年啊，尤其是平成少年咧，尤其是而家依個叫新嘅嗰種叫做數碼科技嘅世界孕育出嚟嘅年輕人，我諗成個世界裡面嚟講咧，日本捉呢一種咁嘅時代嘅改變，尤其是數碼嘅改變咧，呢部數碼暴龍就～玩到曬出嚟 咁但係呢、這個即係日本嘅個別嘅情況，但係我睇佢唔知日本嘅收得佢、美國得回啊？ 我諗美國俾佢俘虜咗㗎啦，歐洲都係，我諗歐洲都係好多地方法國啊咩波蘭都係咁，我覺得哇咁鬼得嘅，因為佢最主要佢真係捉到年青人嘅心啊。咁、我諗咧，即係呢部電影咧，即係幾話你嚟到香港都咁得嘅，因為事實上咧，我覺得佢如果講亞洲裡面嚟講咧，我哋香港嘅對於日本嘅嗰個文化咧，我覺得都有啲幾硬淨嘅接收，或者多元多角度咧可以接收到，係其實比台灣更加多，而且咧佢嗰時咧有我哋有分析嘅，因為既係這麼近，亦都那麼遠嘅、因為咧即係可能對於日本嘅動畫咧，即係我哋都第一中意咧就叫心頭好，第二咧就唔中意咧就是、你打過我哋香港你都係叫入即係日本咧，即係都唔好咁做漢奸啊！咁所以咧，我哋有兩個角度咧嚟睇日本文化咧，依、這個建立咗一個系統喺度嚟嘅。所以咧呢部戲咧即係。在香港嗰、那個受歡迎，同埋我都識好多嗰啲日本嗰啲做動畫嗰啲朋友咧，佢哋都係幾注重香港嘅成個城市，佢點樣睇佢哋嘅嗰個文化咁尤其是呢一部啊，或者我諗新世紀福音戰士啊，佢哋都係嘅嚇。咁啊，所以咧我香港咧即係而家佢嗰個叫做係5月8日。因為嗰個叫影院咧就停咗個半月，開翻嘅時候咧就即刻做呢部咧，你會發覺咧到今時今日咧呢個時刻咧，佢都仲係咁硬淨咧，係因為咧佢除咗嗰個古仔嗰個質素好之外咧，佢有呢種文化現象喺度。係 嗱，咁佢即係呢個 Digimon 呢個咧，佢個意思係點解嘅？即係 Digimon 佢數碼即係。跟那個成長的兒童究竟是什麼來的 Digimon Adventure 那他那個是另外一個叫 Pokemon 都是 Mon 都是 Mon Monster 野獸 Monster 那個暴龍來的 Digimon 大家都知道那個 Digital 我想他一開始的時候都是跟 Pokemon 那裡都很有意思的就玩一種叫新的叫袋裝版小型的那個國家文化而這種文化呢是由兒童他們開始孕育出來 因為他相信呢，即未來的世界呢，即細路仔呢，他們接觸的那個世界呢，都是呢，即 很精妙很小的，即 pocket size 的那些這樣的世界來的。咁所以佢呢個名佢又講得都好好簡單，又有意思咁啊。 好啦，我嚟下呢再呢一節咧結束啊，我下一節再翻嚟。